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58集。这位年轻的天子被先皇后培养成了另一种人，与他不同的人，一个风光霁月、爱憎分明的高位者。他对待亲生母亲的态度非常暧昧，他始终保持着礼貌和客气，客气的有点生疏。甚至先皇后去世以后多年，赵太妃也始终没能做成皇太后。从前宠冠六宫，也不过是天子之妾，现在母凭子贵，富贵泼天，却终究只是个太妃。甚至他生养的女儿，他嫡亲的妹子，也不过顶着一个天子宠爱的帝姬名头，没有一天享受过哥哥亲昵的对待。他怎么能不气，怎么能不疯狂？赵太妃望着佩云，仿佛透过少女消瘦可怜的一张脸，看到儿子陌生而厌弃的眼神。他声音里带着肃杀的恨意： 给我压下去，关进天牢，不许给他吃喝，也不能让他寻短见。 站着跪着的诸人脸生闭气，他们隐约知道今日过后，一场大战即将拉开。苏佩云只是个引子，一旦儿子前来找母亲要人，就到了这场根深蒂固的矛盾最终爆发的时候。 娘娘！ 被侍卫粗暴架起来的佩云忽然抬起了头，他的脸上沾满了散乱的发丝，脸颊高高肿起。 佩云在帝姬身边五年，一直将帝姬当作自己的妹妹一般爱护，事情不是我做的，更不是陛下、娘娘，不是啊！ 他的声音越来越远，伴随着侍卫的斥骂和清脆的耳光声，渐渐消失在门外。柳福一身边一声轻微的衣袖摩挲声，穆瑶趁乱悄悄地离开了人群，走到太医身边，捻起一小块安神香细细分辨。穆瑶的头猛地抬起，想要说些什么，柳福一冲他摇了摇头。主角团之间相当默契，几个眼神来回已经明了了对方的心意，按兵不动。 母妃，这是怎么了？ 坐在贵妃榻上的端阳帝姬休息了两个时辰，才像是回了魂儿，小心翼翼地开口： 帝姬，你可吓死我们了。 佩云一下子抱住端阳帝姬的小腿： 是佩云用香料暗害你，已经被娘娘关进牢里了。 端阳娇嫩的嘴唇动了动，眼中迷茫，待听到佩云被拖下去了，闭了嘴，迷茫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伤感。柳福一走到端阳面前，神情关怀： 殿下感到舒服些了吗？ 端阳脸上迅速浮出一朵红云，神情变得鲜活灵动起来： 哦，好多了，谢谢柳大哥。 好好休息。 柳福一安慰地拍了拍他的肩膀，感觉到一道紧张的目光闪电般地落在他的手上。他回过头去时，佩羽和其他两个小宫女垂着脑袋安安分分地跪在地上。柳福一扫视一圈大殿内，整了整衣角，端阳贪恋的眼神跟着他，见到他慢慢地走回穆瑶身边，眼里那束光慢慢熄灭了。 唉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让各位看笑话了。 赵太妃使了个眼色，早有人收拾好了地上的碎茶盏，宫女以梨花木托盘捧了新的茶水来，恭敬地摆在案上。柳福一低眉细细抚摸自己的掌纹，宛如一幅公子如玉的画卷，保持沉默。一道清脆的声音传出： 我们一路走来，打探到许多有趣的市井传闻，长日无聊，若娘娘和帝姬不乏，我们凑在一团聊聊天如何？ 一双双眼睛都看向林妙妙。说话的人梳着双髻，翠绿衣衫，轻薄娇俏，一双黑白分明的杏子眼扮演在绣着五瓣梅花的白纱团扇背后，笑容带着民间小儿天真的憨气，即使用语过分亲昵，却一点儿也不让人觉得僭越。 好啊好啊， 端阳帝姬率先拍着巴掌答应下来，叫人搬了个蒲团过来，十分接地气地挤在了赵太妃身边。因为林妙妙一直与木生走在一起，看似不构成威胁，端阳对她的印象一直不错，她似乎已经走出了噩梦的阴影，兴奋地冲着佩宇几个摆摆手： 你们下去吧。 佩宇面露忧色，三步一回头地退了下去。工人贴心地掩住门，将聒噪的蝉鸣挡在外头，隔栅外隐约可见绿浪翻滚，是夏日青葱。赵太妃仍然有些心事，摆摆手，无声屏退了打扇的姑姑。门扉内只剩下几人，赵太妃低头抿茶，步摇垂下的多股流苏轻轻摇晃。 现在可以说了吗？ 母妃。 端阳有些吃惊。 你先别说话。 赵太妃静静地看着穆瑶，没有什么心思再与主角团演戏了。 本宫对穆家有些了解，捉妖世家嫉恶如仇，一旦查案必然负责到底，不会姑息，对吗？ 穆瑶上挑的眼睛抬起，那双眼睛清清明明。 是。 本宫用玉牌召你们来的时候就做好了心理准备。 他勾起嘴角，脸色称不上好看。 你们想要问什么便问吧。 穆瑶在桌上放下一小块焦黑的香料。 娘娘以为帝姬的噩梦只是迷幻香的功劳。 端阳回头看着母亲的脸，目光充满震惊。 这样吧， 穆生忽然开口，漆黑的眸中带着笑意。 我们今日的闲聊分作两个部分，帝姬先来，说完请摆驾回宫，后半部分留给你母妃参与。 端阳先是看木生，只觉得他模样俊俏又礼数周正，是个讨人喜欢的小公子，万万没想到他说话竟然不顾尊卑，憋红了一张脸。 你。 赵太妃却按住了他的手，沉声道： 就这样吧。 柳福一亲手为端阳斟茶，用双手推到他的面前。 我们今日问帝姬的话，都关乎帝姬以后的安全，请帝姬知无不言。 果然，端阳的火刹那便被心上人的茶给浇灭了，笑着端起来，羞涩地抿了一口。 那是自然。 林妙妙悄悄瞥着身旁木瑶紧绷的嘴角，有样学样地做了个同款，眼睛紧紧地盯着柳福一，甚至还夸张地握紧了粉拳，夸张地展示了面对情敌时的咬牙切齿。木生望过姐姐，余光又瞥见一脸苦大仇深的林妙妙，带着冷意将头扭向了窗外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